勇敢的告别，勇敢的向过去和未来告别，告别每个悬念，身份地位，聪明或愚昧，最后的告别，最后一个心愿是学会高飞，飞在不存在的高山苍原，星空蓝天。